以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顾问李基希为团长的庆祝光明星节旅日朝鲜人祝贺团11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代表团是这天到达平壤的。